近日，一张披头散发、脸色煞白、甚至吐着鲜红舌头的鬼脸贴在了车辆后挡风玻璃上。一旦后方车辆使用远光灯照射，瞬间能让人吓出一身冷汗。最近，一种号称能治疗夜间兼用远光灯的恐怖车贴走红网络。然而，此举呢涉嫌违规，所以造成了车辆事故，甚至还要违法承担法律责任的。近日，也有网友反映，行驶在前面的轿车后车窗上，居然出现了几个披头散发的人头，直接把网友吓哭了。原来这是一种名为恐怖车贴或者是恐怖面具的车内装饰物，而使用者的目的居然是为了防止追尾和开远光灯。不少司机在夜间开车时都曾遇到过被后车滥用远光灯闪晕的尴尬遭遇，于是有人放大招，号称专治乱用远光灯的魔鬼面具、魔鬼车贴一夜爆红。在网购网站上搜索，就会发现店铺在介绍这些商品时表示用防夜间远光灯，而有些商家为了追求逼真的程度，制作了 3D 效果贴膜。据称，当有后车开远光灯直接照射时，鬼脸就会显现出来，格外的吓人。但如果对方正确使用近光灯，光线就不会照亮恐怖面具。由于受后车远光灯煎熬的司机来说，这一举动简直是大快人心。但是从相关部门我们也了解到，这种做法其实是并不合法的。而且如果后车的司机胆子较小，一旦发生追尾，甚至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二项规定，在机动车驾驶内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员视线的物品，交警可以对当事司机处以200元的罚款。但是使用魔鬼面具引发交通事故，又该如何承担呢？也有专业人士分析，分为两种情况对待。情况之一，如果前车使用了恐怖车贴，而后车按照规则交替使用近光和远光，被面具吓坏造成了操作失控，那这个结果呢将是前车担任。第二种情况呢，如果是后车违反使用远光灯发生事故，就要按照交通法规，按双方过错大小进行责任划分。不过所有的假设前提都是车辆需要有行车记录仪提供证据。交通部门表示，目前道路夜间滥用远光灯的现象很多，错误使用远光灯不仅有碍于车的安全，会有更多的增加事故的发生率。但这种类似以暴制暴来防治远光灯，也可能带来车祸及其他隐患，并不可取。所以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一下宾利。自从宾利推出了首款的 SUV 车型天越之后呢，就一直被外界所津津乐道。目前海外媒体进一步报道称，宾利未来还将推出一款定位低于天越的 SUV 车型，其将采用纯电驱动的方式。首先呢，官方不久之前认定了未来宾利旗下的每一款车型都将推出插电式混动版车型，但宾利还将带来更多的惊喜。天越不仅是宾利唯一一款 SUV 车型，市场仍然希望宾利还能推出一款更小的 SUV 车型。在动力方面呢，据悉宾利第二款 SUV 将采用纯电驱动方式，这将其吸引更多的新客户。同时宾利内部人员也透露，该 SUV 最早有望于2020年推出。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超豪华品牌也将会全面进入 SUV 的领域，且将不仅只会推出一款 SUV 车型，而是将推出多款 SUV 产品来满足高端消费者。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让我们听首歌吧。 find myself crying without a loving home alone. Inside these walls, in this cell tonight, 6x10 cold steel and stone. So don't weep for me, I deserve no sorrow. Judge's hammer, I pled guilty and I hung my head. The man in her arms wore the name of Tanner, her brother that she never met. So don't weep for me, I deserve. Elle marche seule dans la nuit sous un ciel de minuit, en suivant les lampadaires qui s'allument dans la rue. Tranquillement, elle reprend le même chemin qu'avant, des allées qui serpentent jusqu'à l'Odéon. Et dans les vitrines en face, elle se voit passer. Dans les yeux de Marie, on voit la vie qui passe le jour plus sombre que la nuit. Elle n'attend que lui. Oh, elle n'attend que yadadadadada. Et les écrans de télé reflètent le côté caché de ses envies. Mais j'ai pas compris pourquoi on voit que la nuit dans les yeux de Marie. Tente encore de faire son appel dans ses lentilles, mais elle tombe sous le son de la tonalité. Il n'était pas là d'ailleurs, il n'est jamais là. Retourne-toi, ne reste pas là, c'est pas la peine, chère Marie. Dans les yeux de Marie, on voit la vie qui passe le jour plus sombre que la nuit. On se cache du soleil, des amours souffrants. Je crois que toi et moi aussi, on est un peu comme Marie. Dans les yeux de Marie, on voit la vie qui passe le jour plus sombre que la nuit. J'ai de ses envies, mais je.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欢迎试驾星星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送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心情车新闻。 心情车新闻。 双闪只有四种情况才能开，否则会被扣三分，这您知道吗？车辆双闪灯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的你知道吗？它是汽车最重要的信号灯，使用不当的话就会造成事故的发生。在不适合的情况下使用双闪灯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而且还会引起反作用，会威胁车辆的安全。双闪灯只有在四种情况下才是允许被使用的。首先是临时停车，车辆出现故障，临时停车在路边的时候，要在距离车子200米处放置应急警示灯，同时必须打开汽车的双闪灯，否则就会导致后车撞上来的情况。还有就是在高速上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不开双闪就会被扣三分，罚款200元。第二种情况呢，是组成交警部门允许的车队时，注意车队的前提是经交警部门申报并允许的，在行驶的过程中一定要记得打开双闪。如果是普通人、自驾游车队、婚礼车队，在行驶的过程中打开双闪是不被允许的，有可能还会被扣分罚款。第三种情况是拖行的故障车，车辆发生故障时，不管是牵引车还是被牵引车，都要打开双闪灯，否则后边的车辆就有可能撞上来，也会被扣分罚款的。第四种情况，当能见度不足100米时，当机动车行驶在雾或雨雪、沙尘、冰雹的天气情况下，能见度低于100米时就要打开双闪。有时因为能见度低导致车祸的事件频发，遇到这种天气我们一定要及时打开双闪，否则也会被扣分的哟。再来关注一下刹车的情况，刹车出现抖动要报废，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汽车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一种交通工具吧，但是在日常行驶中也让我们往往忽视了很多安全问题。刹车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我们的安全，刹车的系统维护保养也变得非常重要。关于刹车系统的消耗，好多人都会关心刹车片的厚度够不够，刹车油定期更换等一些日常的关注事项，但刹车性能下降很多时候跟刹车盘有关系，你知道吗？首先刹车盘会消耗，这是理所当然的，跟刹车片相比呢，刹车盘的消耗要比刹车片来得慢得多。一般车店的技师都会提示我们更换刹车片和刹车油，但刹车盘经过一定的使用里程后也会出现磨损的，刹车表面不平整或者是刹车盘厚度不达标，长期下来呢会严重影响刹车性能。第二点，洗车会伤害刹车盘。一般来说像刹车盘这么坚硬的材料，洗车怎么可能会伤害到刹车盘呢？其实我们在日常的刹车使用中，刹车盘会因为车辆减速摩擦而产生大量的热量，温度会很高，而这时车主选用去汽车美容店洗车，刹车盘还没有来得及降温，冰冷的水就喷洒在刹车盘上了。当钢制的刹车盘并不是自然冷却，而是用水来快速冷却时，热胀冷缩会让钢制的刹车盘出现扭曲变形，严重的还会出现裂痕。 刹车盘变形以后再行驶，车辆在刹车时就会出现明显的抖动，甚至是刹车跑偏的情况。变形程度不高的刹车盘可以通过光盘的手段来恢复平整，但是如果刹车盘变形程度高的时候，就必须要更换新的刹车盘了。平时在汽车美容店洗车的时候，建议我们大家把车子晾在一旁自然降温，再进行汽车的洗车保养。第三点，避免刹车异响。劲敌级别的刹车片适合长期极限高温的状况下使用，因为材质配方不同和使用状况的不同，所以出现嘶嘶声也是正常的。但一般街道民用的车辆会出现嘶嘶的刹车异响，就一定要注意了，这是有可能是刹车片的问题。有些车主在看到一款车的刹车片是劲敌级别的，就认为会比一般的民用刹车片好，谁知道刹车变差了的同时又出现了异响。劲敌级别的刹车片工作温度比较高，要达到一定的工作温度才能正常刹车，所以不适合民用。一般的民用刹车片只要在常温就可以正常的工作温度，保持正常性能的刹车效果。另一种呢，是刹车盘磨损过度，刹车表面出现不平整的凹陷，这有可能是刹车片隐藏了异物或者是刹车片材质的问题，并且长期不清洁保养导致的。所以我们车主平时应该注意清洁刹车片和刹车盘，减少异物进入刹车系统，并更换合格的刹车片。行车过程当中，刹车的安全能够保障我们行车的安全，所以一定要注意哦。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车新闻，让我们来听首歌吧。 I've been calling I've got endless reasons Wait now Hold on Say you still believe We run straight through fire But we can do better We can do better Say Just sit in silence Every heartbeat Makes it feel just like we run straight through fire But we can do better, we can do better Save our lost time Cause we can do better Cause all that we need Is a second to hold fight to hold you, catch you by the tail. Your smile would console, but our reflection let me pale. I tried to find him, the

打开一扇窗，我们的生活从此变得不一样。不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不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星星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 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好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标新立异。 标新立异。 对于竞争异常激烈的 SUV 市场来说呢，20万左右的 SUV 车型尤为受到我们的关注。而当我们聊到该级别的热门 SUV 时，相信会有不少人把本田的 CR-V 算作其中之一。但随着越来越多的 SUV 新车型的加入，这种竞争也是更达到了白热化，其中就包括以国产身份降临的市场全新 Jeep 指南者。那凭借丰富的配置以及昔日良好的口碑等等，全新的 Jeep 指南者将与本田 CR-V 进行一次比拼。今天就让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款车，挑选了全新的 Jeep 指南者 200T 加强版，本田 CR-V 2.0 升两驱都市版。首先让我们对比一下外观方面，全新的 Jeep 指南者在外观造型上与大切诺基非常的接近，有着相当的强大气场。经典的七孔式进气格栅配合精致的高亮烤漆与镀铬饰条，显得霸气十足。车身的侧面造型呢，依然保持着刚柔坚固的设计风格，硬朗的腰线配合圆润的细节线条，极其富有层次感。尾部的整体造型非常饱满，高位刹车灯有着不错的视觉效果，也有很强的辨识度。那本田 CR-V 在外观上沿用了本田最新的家族化设计风格，进行了中期改版后呢，即便是这副面孔也让我们仿佛看了很久，难免呢是有一些审美疲劳的。尾部变化呢主要集中在倒车灯和刹车灯以及下部反光板处，并没有大刀阔斧的变化。本田 CR-V 在外观上沿用了本田最新的家族化的设计，前脸的蜂窝状的格栅加上烤漆装饰板，横条状物灯融入了镀铬元素，这些都有效提升了整车的质感。尾部的变化主要集中在倒车灯和刹车灯以及下部的反光板处，并没有大刀阔斧的一些变化。再来对比一下内饰，内饰方面的全新 Jeep 指南者采用的是全新家族化设计，相比过去的圆润设计更加的时尚。三辐式多功能真皮方向盘大小适中，握感出色上手。8.4英寸的中控触摸屏也集成了在线智能人机交互系统。内饰方面呢，全新 Jeep 指南者采用了全新的家族式的设计。此外，双炮筒式的仪表盘中央还配备了一块7英寸 TFT 显示屏，让驾驶员在驾驶的过程中可以轻松地获得车辆信息。再来看看本田 CR-V 的内饰方面，没有使用皮革材质，在档次感的营造上有所欠缺，不过好在它的整体做工还是非常精细的。由于缺少了彩色显示屏和多媒体系统，视觉差异还是挺大的。从配置上来看呢，售价17.98万元的全新 Jeep 指南者 200T 加强版，相比售价18.98万元的本田 CR-V 2.0 升两驱都市版的配置更加的丰富。在配置上多出了全景天窗、真皮座椅、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倒车影像、 GPS 导航系统、倒车视频影像、后泊车雷达、8.4英寸中控触摸屏、7英寸的 TFT 显示屏、自动空调等多项配置。在感叹全新 Jeep 指南者丰富的配置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材质与做工水准也是很高的。对比一下两车的驾乘空间，实际的驾乘空间差异并不是十分的明显，都能够满足消费者的日常所需。在舒适性上，全新 Jeep 指南者的座椅舒适性可谓同级最高，毕竟它的座椅是经过最严苛的测试后而设计成的。我们可以看到，参照对比的两款车的动力表现，全新的 Jeep 指南者搭载的是 1.4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本田 CR-V 搭载的是2.0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那全新 Jeep 指南 者最大功率呢是210千瓦，最大扭矩呢是250牛米。与之匹配的是7档 DCT 首次一体变速箱，本田 CRV 与发动机匹配的是经典的 CVT 无级变速箱。全新 Jeep 指南者这款 1.4T 涡轮发动机有着小排量发动机之王的美称，做到了真正的欧系性能，超低油耗，充分降低了消费者的养车成本。本田 CRV 2.0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加 CVT 无级变速箱，或许只有在经济性能上能够让消费者感到满意了。从对比上来看呢，全新的 Jeep 指南者虽然上市才短短几个月，但已经具备了挑战同级别 SUV 的强大实力了。无论是外观、内饰、配置、动力等等，都是全新的 Jeep 指南者更优于同级款的车。从价格上来看呢，也是相当的比较有性价比优势。两款车，不知道您更想选择哪一款呢？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Breaking down, you said.Figuring out how to use it. I've seen it all in a movie. So what's the name of this movie? Is it a Hollywood kind of groovy? Then I'll take care of amusing. Now I've started to break it down. Every piece makes a picture, no pieces on the ground.

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班。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哈喽大家好，我是心情，关注一下今天的耳目一新。 耳目一新， 随着近几年经济的飞速发展，我们的生活也有所提高，渐渐的有车已经不再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了。随着车的不断增多呢，发现车与车之间的距离也不断的拉近，变得异常的亲密，所以各种的小刮小蹭基本上每天都会发生。由于这些刮蹭不仅会影响车的美观程度，而且还会伤了司机之间的和气。其实为了避免这些不必要的小刮小蹭，我们可以在车上容易被蹭到或是被划到的地方贴上防撞条，贴上之后就不用怎么担心爱车因不小心蹭到而影响整体的美观程度了。首先不再担心小刮小碰，当我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总是要因为没有看清楚胡乱的开过去的情况，导致车辆前端受到严重的刮蹭。其实如果在车的四角都贴上防撞贴，就可以减轻爱车受到的撞击程度。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能有效防止小刮小碰而严重影响车身的美观。有了它之后啊，我们就不用担心车身会受到什么样的细微伤害了。第二呢，就是车身车门也有自己的保护贴，当开车在路上不小心碰到旁边的车，然而如果在车身贴上防撞条，即使是碰到也不用怎么担心车身会留下什么痕迹。当下车的时候会下意识的很用力把车门往外推，如果旁边有其他车辆的话，不仅会给旁边的车辆留下刮痕，有的时候连自己的车门上也会有刮痕。如果在车门上安装隐形防撞条，既不会让别人的车辆受到损伤，就连自己的车也同样不会受损。汽车反光镜也是一个很容易被撞到的地方，所以给反光镜装上专门的防撞条也是有必要的。毕竟如果在反光镜上留下什么划痕，会降低车的美观程度。再给大家推荐车门防刮条，一般情况下这种防刮条的选用都是软胶材质，能够减少受到的冲击力，而且有的软胶材质呢表面还有图案设计，让整个防刮条看起来不那么单调。第三点，保险杠也要受到保护。在我们开车的时候啊，总会因为没有看清楚或是没有怎么注意前面的东西而一下子开过去，导致保险杠受到了损伤。但如果贴上了保险杠的防撞条，就不会因为碰撞而导致保险杠被撞坏的情况啦。第四点，轮毂也会受伤，特别希望轮毂不会被剐蹭到，但是其实还会经常被剐蹭的，因为路上有些小石子，当车急速的开过后，石子会受到冲击力飞溅并剐蹭轮毂。那如果有一个保护圈能够保护轮毂，就能减少轮毂受到的剐蹭程度了。有一些轮毂呢采用的是 U 型设计，能防止保护圈在高速运动中不会脱落，美观的同时又能防护并用。第五个给大家推荐的是不用防御也能解决刮痕。我们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发现车身上有一些细微的刮痕，有些人认为提前贴上防撞条就不用担心有什么划痕了，但是其实不用贴防撞条，对于这些细微的划痕也能及时遮住，用个性的车贴就能轻松的遮盖住划痕了。当然前提是这些划痕要足够小才能遮住哦。开车的路上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划痕的发生吧，如果真的担心被划伤的话，不妨也尝试一下刚刚心情给大家推荐的这几种小方法吧。别以为只有喝酒了才会查出酒驾，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平时吃的很多东西都包含了酒精的成分，如果不注意，你就等着中招吧。第一个就是提拉米苏蛋黄派，应该很多小伙伴早上会经常吃提拉米苏的蛋黄派这类小点心当早餐吧。其实吃完这些东西再开车是很容易被查出饮酒驾驶的，因为食物里大多含有酒精的成分。怎么样，被吓到了吧？不过不用担心，含量是非常小的，最多吃到嘴里和胃里，几分钟后就会分解，不会进入血液。 第二个就是藿香正气水，喝了藿香正气水后酒精数值就会很高，但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大抵是不用担心的，大家可以用清水漱口加速挥发的速度。第三个就是止咳糖浆，止咳糖浆也是含有酒精的，其实含量并不可怕，喝了之后测试数值并不高，而且几分钟就会消失，各位小伙伴可以放心的饮用。第四，漱口水，漱口水的配料里面表明含有酒精成分，在这里心情也建议大家使用漱口水后大口呼吸，加快酒精的挥发，并在30分钟后再驾车比较保险，避免中招。第五，豆腐乳，我们平时吃的豆腐乳配表中呢也会有酒精的成分，不过都是微量的，一顿吃那么几个也没有多大事，过一会儿就分解了。第六个就是水果类的，荔枝、榴莲、菠萝蜜，喜欢吃荔枝、榴莲、菠萝蜜的小伙伴应该很多吧。据测试呢，刚吃完这些水果的酒精含量完全达到了酒驾的范围，并且体质不同酒精含量也不同，大概要等到10分钟左右酒精才会完全分解，这个时间等的就比较长了，所以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哦。第七个就是酒心糖，这个就不用多说了，酒心糖里面必定有酒，别以为这酒在糖里是甜的就没事了，它可是地地道道的酒啊，所以开车还是少吃为妙。即使你不巧吃了以上的食物或者服用了药物，碰上了交警被查出酒驾，也不要慌张，向交警说明情况，用水漱口后等几分钟再测试就没事了。这种情况呢，被称为假性酒驾，只不过会有尴尬一场哦。以上就是今天的星星车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时间再见吧，拜拜。I have been crazy. So long delay. It's all become so often wonder.